历史性平壤宣言维护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问世已有25年，主体81年1992年4月来访我国参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80周年庆祝活动的全世界各国共产党、劳工党等向往社会主义的政党领导人和代表，通过平壤宣言表明了要维护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意志。当时有70个政党在平壤宣言上签署，而6个月后有140多个政党，1年后有170多个政党，20年后就有280多个政党签署，进入今年，其数增加到300多个政党。